能洒脱，悲与喜无从识别，得与失重重叠叠，因此伤心结局不变。谁歌又会并没欠缺，曾深爱的为何分别，和不爱的年年月月，一生不可自决。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此意，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变，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，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，你会令谁人自觉生可恋，即使天天也在变。 生一世的